主持吴文芳， 嘉宾纪文凤。 突然间咧，我自己系好惊心啊！喺一个大厦里边，代表咗我五十年嘅生涯、工作经验、人生轨迹，我系必然系做过晒呢啲噶啦。点解偶然可以炒埋一碟啊？我五十年嘅人生就喺呢度。大家好，我系纪文凤 Leonie。 逢星期六晚上十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乜都有哲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样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佢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歐嘉倫。 时间来到下午的五点十一分，今日是戴住口罩的欧嘉伦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室外气温摄氏三十度，相对湿度73%噶。咁呢两日大家见到个天都大大个太阳啦。咁天文台就话今日晚间渐转多云噶啦，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嘅。咁睇翻跟住几日嘅天气啦，咁都系。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都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嘅。好啦，今日自由风，自由风咧都是继续讲疫苗啊。嗱，过去两日咧就是不同的政府高官咧都出嚟讲啦，就指出咧就是有某一啲嘅地方啦，某一啲嘅专业啦，其实个疫苗接种率咧都几低下嘅。咁啊，劳工及福利局长罗志光咧，琴日就有个网志啦，就话本港院舍啊。疫苗的接种率是偏低的，他就跟英国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例子比较，那里的安老院呢接种了疫苗的比例是都是有九成甚至是更多的人是接种了的。看回香港呢，罗志光引述的数字就是首批参与院舍外展接种安排的有十间，总共1200个长者同意想打疫苗的人有240人，咁但系经医生评估之后，喺院舍接受注射嘅住客嘅人数咧得21个啫，咁即系1200人得21个人啦，咁个比率咧真系大概系2%左右，而喺参与而喺院舍里边咧，嗱喺香港嘅长者老人院嘅院舍里边咧，接种疫苗嘅员工咧就系23%，咁其实咧。同整體香港嘅接種咗疫苗嘅人口嘅比例係差唔多嘅。咁啊，另外啦，仲有一個數字就係教育界，即係教學校嘅教職員咧，根據教育局嘅數字就係話咧，接種咗嘅人咧係18%嘅啫。咁睇呢個數字咧，就仲低過香港人口嘅平均接種率添㗎。咁嗱，政府咧，亦都喺幾日前咧就宣布咗啦，會降低復必泰疫苗嘅接種年齡咧，去到係12歲嘅。咁原因就係因為外國亦都有好多嘅研究出咗嚟啦，就證明係安全嘅，而且係有效嘅。嗰、那個有效率咧，仲話係去到100%添啊！對於10几岁嘅人嚟講，咁但係啦，跟住嚟咧就係要點樣可以令到更多人接種咧？啊，點樣喺學校裏邊開展呢個疫苗接种的一些措施，教育局就希望可以 教職員咧就盡量多啲新鮮事出啦，盡量多啲以身作則啦，係等啲學生咧都一齊去接種。咁原因咧就係而家得18%嘅學校教職員接種咗疫苗啦，咁就擔心佢會影響學生嘅接種嘅意欲嘅。咁嗱，教育局亦都提到咧就係疫苗同以後點樣翻學咧？可能是有關的，咁其中咧就係、楊潤雄就提過咧，就係、是、如果又爆發第五波嘅疫情嘅話咧，咁到時咧究竟係點樣翻學啦？可唔可以回校上堂啦？就可能會同疫苗接種率嘅高或者低咧係有關嘅。咁即係話咧，到時就唔係話學校一刀切啊，唔好翻學啦，或者上網課啦，而係咧就睇下你間學校整體嚟講接種疫苗嘅比率咧，去決定你用乜嘢模式去上堂等等。嗱，咁大家聽緊嘅學生又好，家長又好，教育界人士又好，有啲咩意見咧？啊，點樣可以令到更多人去打疫苗咧？大家嘅憂慮又係啲乜嘢咧？啊，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 今日新聞追蹤。2021年6月7日朝早10点，旅发局推出的第二轮想你游香港计划第一团出发。旅发局计划在未来再推相关计划的时候，预留部分名额给已经接种疫苗的市民免费参与。旅发局总干事程鼎一： 我们的想法应该是要趁现在这段时间，希望鼓励多一些市民在8月前去接種，因為我們的旅發局所用的是公帑，我們這個錢也是希望放落去一個想你遊或者想你住的這些計劃裡面，首先就是我們回饋給香港的市民，鼓勵或者多謝他們接種。 朝早11点，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去立法會出席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他說5000元電子消費券計劃預計7月接受登記，又說現在計劃的準備工作已經進入最後階段。 我們正是與4家儲值支付工具營辦商和其他協作單位進行系統測試，確保登記和發放消費券的流程暢順。如果測試結果滿意，我們會在本月下旬公布計劃的詳情，包括登記手續和發放的安排，並預計在7月內開始接受登記。 下午2点，為了配合屯馬線今個月底通車，港鐵紅磡站今個月20日開始啟用新月台，被乘客轉乘西鐵線和屯馬線。港鐵車務營運總管黃坤偉： 其實跟我們近年開的新線都是這樣的，主要呢我們在新線開通之前呢，我們都會讓我們列車可以全線這樣在這個新線上面行走，亦都用回我們日常那個時間表，這樣有個好處的，亦都令到這個時間表行得順，讓乘客或者讓我們開通的時候呢，整體的列車服務是更加暢順和穩定。 本港新增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其中6宗屬輸入個案，1宗是本地個案，個案涉及早前變種病毒女學生的家姐。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政府早前就宣布了，就批准降低伏必泰疫苗接种年龄下限是去到12岁的。即是由新一批的青少年12到15岁现在或者即将就是可以有机会打伏必泰疫苗的。在学校里面或者其他的详细安排，怎样去为这一些青少年去打呢，就是这两天应该就会公布的。对于学校来讲，就是可能都有一些运作会影响到他们啦。电话里面就有中学校长赖炳华的。赖炳华你好。 你好啊，欧嘉伦。 你好，想了解一下先，因为政府杨润雄就说学校教职员那个接种的比率得18%啫，咁仲低过全港人口嘅。你睇嗰个原因系点解咧？ 我谂老师都系同一般市民一样咧，可能佢对嗰个嘅疫苗嘅注射之后咧啲 side effects 咧，佢唔系十分掌握，而有咁样嘅状况嘅啫。咁我觉得而家睇到政府近呢几个礼拜都积极解说咗好多啦。咁我相信老师嘅接种率咧应该会有改善嘅。同埋老師亦都應該咧借呢個機會咧，係一個好好嘅健康教育嘅題材，應該讓細路仔咧，無論中學、小學、幼稚園咧， 都了解到咧，係透過注射疫苗的，而且個喺人類歷史上邊咧，係一個面對呢個疫情一種嘅方法咯。咁、但我相信政府多啲解説係好。 嗱，咁而家仲要傾嘅可能就係、是、點樣同啲青少年打針啦？你自己係覺得用啲咩方法可以令到更多人會打到針咧，或者更快、更有效率咁打咧？在學校的環境啦，當然 係我個人認為嚟講咧，即是在香港呢個嘅環境咧，去學校為學童打針，為細路仔考慮點樣係做一啲流行性嘅疫苗嘅接種咧，都唔係咩新鮮嘅事物啦。譬如我為例，我係六十年代嘅六十後嘅人，我嗰陣時細個咪要小學生開始排住隊仔喺學校嘅禮堂裏邊打呢啲霍亂針啊等等嘅嘢啦。咁呢個做法其實對啲初中學生啊、小學生甚至幼稚園學生咧，喺安全嘅情況之下接種係最方便家長嘅啦。因為香港好多家長咧，佢都係呢一個雙職嘅家長嚟噶嘛，即係爸爸媽媽都要做嘢，所以能夠喺個安全情況安排得到咧，我諗呢個係最好嘅。 政府嘅講法可能就係、是。可能要計算啦，就係、是、因為伏必泰咧嗰啲冷藏嘅問題、運輸嘅問題，可能喺啲疫苗接種中心嗰度打會好啲。有啲咁嘅講法就係、是、咁多間學校可能又未必安排到咁多人手，可能咧就用啲旅遊巴運送啲學生同埋老師去疫苗中心打會好啲。咁你覺得有咩分別咧？兩個方式。 首先關於嗰個伏必泰嘅疫苗嘅儲存啦，係咪喺行政上面安排到學校方便定唔方便？我就當然唔喺個好啱嘅位置去評論，因為我唔係個醫學專家嘛，我只係教育工作者。但係如果喺嗰個安排上，將學生由學校安排到去呢個唔同嘅接種中心咧，就咁算每間學校嘅校程都唔同啦，歐嘉倫先生。因為譬如以我學校為例，我隔離就有一個嘅附近有一個接種中心啦，好近，行過就係噶啦。咁我哋咪覺得好方便咯。但係啲學校可能佢由佢學校裏邊坐旅遊巴。跟住就去到接種中心咧，第一行政上安排上梗係麻煩好多，你 book 好多校巴啦，係咪？第二你諗一諗，而家嘅情況即係校巴又唔可以係 full capacity 坐曬五十幾個人嘅，又要分開嚟坐，又有個安全距離。咁第三樣嘢，你坐過去嘅時候，又要增加咗個感染嘅風險喎，細路仔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如果能夠喺個安全情況之下安排得到嘅話咧，去學校打係最好嘅。當然啦，我都明白政府嘅憂慮就係人手嘅安排係咪？容易係咪突然間揾到咁多注射員咧？揾到咁多公司去幫忙咧？咁咧就要特區政府去諗一諗。不過，既然我哋話覺得細路仔我哋嘅未來嘅棟梁啊，我覺得政府咧係喺呢個環節上邊係值得佢哋花多啲心思同埋擺多啲資源嘅。 係，咁你覺得咧？譬如喺而家嘅校程裏邊咧，計翻條數都就快放暑假啦，打兩針就要隔起碼都三個禮拜啦。其實打唔打得切咧？係咪喺日程上安排到嘅咧？而家 啊，勉強啦。主持問嘅問題非常之實際。大部分嘅中學咧，呢個禮拜開始就要考試嘅啦，有啲小學都開始考試。咁如果佢能夠安排到嘅話，我個人睇法咧。如果令到啲細路仔喺暑假期間更加安全，同埋今年九月能夠全面復課機會高一啲咧，佢應該盡快喺六月嘅中下旬咧就開始呢個接種計劃。咁數翻三個禮拜之後，咁變咗七月初喺呢個中學放榜之前咧，大部分嘅學生已經打曬針。我較為期望政府咧能夠喺放暑假之前完成曬所有嘅疫苗接種計劃。 哇！但係恐怕幾百間學校未必趕得切喎，係咪咧？ 難噶，咁佢要諗辦法啦。我諗佢可能要分一分啦。嗱，譬如話高中嘅學生咧，佢可以鼓勵佢去就近嘅疫苗中心注射嘅。但係我想講咧，譬如小學啊、幼稚園啊、初中，你最好都嚟學校打啦。 嗰啲照計就未輪到佢哋打添，十二歲啫，而家都係。 係啊，十二歲嗰啲係啦，中學嗰啲啦嚇。咁如果佢打嘅時候咧，個好處就係。因為佢放暑假會翻鄉下周圍去噶嘛，咁變咗你中學生十二歲以上打嘅話咧，我覺得四五百間中學勉強辛苦啲啦，但係都應該處理到。 咁教育局咧仲提過咧，就係以後咧，譬如話一旦九月又爆過新一輪嘅疫情的話咧，到時要停課的話就未必係一刀切噶啦，就係睇下間學校咧究竟有幾多嘅疫苗注射率。 即係注射率高嘅，咁啊照常翻學嘅，分分鐘可能係咁啦。你覺得呢一個門檻或者係呢一種做法，實際運作運唔運作到咧？ 我作為一個前嘅教育工作者，就覺得好困難咯。 嚇， 好困難。 點解？ 點解咧？你因為諗一諗，譬如我有兩個老師，佢因為身體健康嘅問題，醫生叫佢唔好打針咁樣。暫時唔適宜打，對就三高啦咁樣。咁佢嗰兩三個老師，佢話：，既然你話我冇打針，唔准翻學上，咁我喺屋企 Zoom 啦咁樣。你想象一下，我哋學校個課堂係咪安排得到？安排唔到嘅，好混亂嘅喎。所以我覺得呢個情況咧，我諗啊，楊局長喺尋日嗰個另外個電視台節目都提過，呢個可行性唔一定好高，係啦。 咁 所以我覺得應該打翻轉頭，應該咧。是應該鼓勵多啲嘅老師啦，同埋學生咧喺安全，記住喺安全情況之下咧，進行疫苗接種係最理想的。再唔係嘅話，如果唔得嘅話咧，都可以盡量做啲定期嘅檢測，亦都係最理想 的。嗯，但係你見到咧，譬如話有咩誘因，即係叫啲學生去多啲翻學咧？因為咁啊，因為我聽到有啲學生話咧，其實佢而家開始愛上咗網課啊，嚇唔使長途跋涉翻學校啊嘛。跟住上堂冇聽書又冇人鬧啊嘛，點算咧？ 主持，我又唔係好同意呢個觀點喎、啊。我調翻轉，我啲老師同我接觸啲學生咧，佢哋好珍惜每一日上課嘅時間、啊。佢想同我講嚇、又停課唔好啦咁樣。所以我諗香港嘅大部分學生咧都係中意上堂嘅。講真嗰句啊，如果網課能夠代替實體課程嘅話，呢一樣嘢啊，如果從經濟學去睇。可能好事慳好多好多錢，但係講真咧，教育點可能係用網課代替得到啊？呢、這個不可能嘅事。 係啦，當然我都即係覺得即係大家都係見面好啲啦。如果即係教育嚟講，當然係啦。 問題，我想回應頭先你講兩一個字眼，誘因兩個字。其實我覺得喺呢個咁艱難嘅日子裏面咧，我哋做教育工作嘅人咧，應該好好教育學生同埋家長咧。其實在自己健康的關注情況之下咧，喺自己適合打疫苗的時候咧接種疫苗，或者不適合咧定時去檢測咧，其實會唔會一個社會責任咧？嗱，譬如我六十歲啦，一到六十歲我真係打針嘅，係咪？原因就係邊度？我覺得我打針，我會令到我屋企人、我身邊嘅人，甚至住嗰座大廈嘅朋友。都安心安全，當大前提都係你係喺個健康狀況之下打針，亦都唔好勉強。所以我覺得個人覺得，我哋唔應該同學生講誘因，應該同教學生講社會嘅健康疫情係我哋一個責任嚟，每人都可以做一啲嘢，就係、定期檢測啦，喺狀況好嘅情況之下去打針啦。所以鼓勵政府咧，應該咧係俾多啲方便學校係疫苗嘅注射或者。是多啲俾我哋師生咧定期。 嗱，我點解咁問呢？係因為都係賴校長，因為咧，我點解咁問咧？就因為都聽到有啲聲音話，係咪打咗疫苗咧可以俾學生同埋啲老師有假放咧？咁有啲咁嘅講法啦，所以先咁樣問你。 放咩假咧？你先係放打針假係咪？ 打針假嚇。 因為打針假，我想借呢個平台。反正係我哋嘅困擾，做校長同行政嘅困擾。主持講得好好。我諗政府嘅原意可能係好嘅，就諗住啊，既然我啲公務員都可以打完針放一日假啦，打一針放一日假。但係嘉倫兄啊，你都你讀過中學啦，其實你有一個英文老師，佢今日星期四打完針，星期五我就唔翻學啦，因為我打完針休息一日。咁星期五嗰堂英文堂邊個去教咧？咁既然揾啲其他老師代課啦，咁其他老師代課。嗰、那個質量會唔會同原任嘅老師一模一樣，唔影響進度咧？呢、這個唔可能。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問題咧，我覺得疫苗價呢樣嘢咧，我覺得咧，我哋大部分嘅老師咧，其實咧佢哋都未必會用呢個疫苗價，因為大部分嘅老師都好錫佢啲學生，佢緊張過你。我最近有個老師就係咁，佢打完針之後咧。佢係個好嘅音樂老師嚟嘅，係個合唱團嘅指揮嚟嘅。打完針佢就嗌校長，我個心跳好急速，快咗好多。叫佢要入醫院檢查添，

有冇可能去學校裏邊咧？即係話衛生署嘅一啲或者其他嘅一啲醫療隊伍，可唔可以去學校裏邊打針咧？咁又或者咧嗱，楊潤雄都講過嘅就係、是。甚至咧，家長陪埋去都得嘅，家長一齊接種都得嘅。咁大家聽緊嘅聽眾有啲乜嘢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啦。咁而電話裏邊咧就有沙田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長梁福厚，梁福厚你好， 係你好， 係啊嗱，家長嚟講咧，你覺得即係用啲咩方法打，你會覺得係方便啲咧？ 其實。好睇究竟第一件事就係家長立場嚟睇安唔安全先啦、 嗯。 因為小朋友其實由初生到佢六年班咧，其實政府一路都有唔同嘅針藥去幫佢哋做一啲疾病嘅預防嘅。咁、 嗯、 究竟嗰啲咁多預防針同而家新疫苗會唔會有抵觸啊之類，咁另外就係、是、因為其實大人都需要去做一啲身體檢查啊或者驗身啊，睇下會適唔適合打啊咁。咁其實我又見到好似有啲報道就話，自從新冠之後咧，去健康院打針嘅學童就少咗啲，因為以前咧其實就。一般見到個報告咧，都係九成幾，差唔多都打曬咁滯嘅。咁、嗯、變咗見到就即係話有啲家長可能都會擔心，喂，喺疫情嘅期間要小朋友去呢個健康院度打針，咁、嗯、會唔會有另外啲風險產生咧？咁咁其實都有啲家長都問，咦，究竟而家有啲咩方法去揀咧？ 嗯，未知啦，政府未公布啦，但系即系讲过嘅就系可能喺学校里边打啦，或者系一车啲学童就去一啲注射中心打等等嘅方式啦。 嗯， 吓，但系你会反而觉得系咪即系仲有一啲家长都有唔少嘅忧虑啊？啲忧虑喺边度？ 其实好似头先咁讲啦，最主要系安全问题啦。因为其实而家啲小朋友都几多唔同类型嘅敏感嘅。咁好一般嘅食物敏感啦，咁好常见就係花生啊之类蚕豆啊嘅敏感啦。咁跟住我最近都听到有啲小朋友会係鸡蛋敏感嘅。 係。 咁变咗疫苗究竟同鸡蛋敏感会唔会有啲关系呢？咁 即係你估计有好多家长，你接触到好多家长都係会比较担心呢方面，係咪？ 可以咁講啦，因為其實應該係兩方面啦。第一就話小朋友由佢初生到佢六年班，因為而家講十二歲嘛，咁十二歲就係初中嘅階段啦，即係大概中一嘅階段啦。咁佢喺到十二歲之前，其實都每年有唔同嘅針入打。咁當然政府有一個計算就話，我打完邊啲針，咁然之後一段時間再打另外一啲針，因為其實而家我見到女生連 HPV 嘅針都會打埋噶啦，喺小五同小六。咁變咗其實你每一個針藥裏面都會佢有一啲適應期啊，或者佢嗰、那個效用嘅產生期啊之類。咁究竟會唔會喺我喺呢一個免疫力產生緊嘅時間，咁我打一啲新嘅針藥落去，會唔會有啲咩影响啊之类咧？ 嗱，刚才你讲到，譬如话有啲细路仔会花生敏感啊，好多不同嘅敏感咧。根据一啲医学专家嘅讲法、就是，就系其实即系呢一只针咧，就系如果你嘅湿疹啊、鼻敏感啊、哮喘啊、食物敏感啊稳定嘅话咧，一般都系可以打嘅。吓、但系你都希望系咪即系政府要多啲有关呢方面嘅接种疫苗，青少年尤其青少年方面嘅资料啊？ 可以咁講啦，因為其實而家見到濕疹其實係都幾多學童係有濕疹呢個問題。 係嗱，咁如果咁講法嘅話，你估計嗱，政府就話想暑假或者暑假之前就可以啲學校咧係可以有七甚至八成，即係比較多嘅人打咗針咧，就九月就全面復課啦，即係有望啦，希望係咁啦。你覺得如果咁講法嘅話，係咪都？希望比較渺茫咧，即係有冇咁多家長俾啲小朋友打咧？ 其實係如果喺而家講七八月打曬咧，其實會有啲急嘅。咁因為其實都係頭先咁講啦。家長個睇法第一件事就係安全啦。 咁小朋友，因為其實而家我哋有幾多數據可以掌握到係 support 我哋放心俾啲小朋友打咧？咁其實家長自己都考慮緊自己係咪打噶？咁好似我咁，我其實我都積極考慮緊將會打針嘅。咁但係呢個就係好 confirm 就話對自己嗰個身體狀況了解，又或者對嗰個針藥安全可以打嘅咁。 係嗱，但係政嗱阿梁生，咁政府咧就提過啦，就係可能啊喺譬如九月嘅時候咧，到時如果又有一新一波嘅爆發咧，就可能個做法就係未必係話全部一刀切就停課或者係點樣，而係每間學校嘅應對措施就可能睇下嗰間學校接種率係幾多高嘅，可能就繼續翻學。你覺得喺家長嚟講呢樣嘢係咪可行咧？ 其實 如果真係咁做啦，當然係。 當然係睇嗰個配套啦，即係如果萬一學生翻唔到學，會點樣安排啦？咁因為其實係如果正如頭先所講，係如果個小朋友佢本身有濕疹問題，或者有敏感問題，咁佢基本上短期內都未必適宜接種個疫苗，咁佢咪會被排除咗喺可以翻學嘅一群裏邊咯。咁其實呢個就產生咗另一個公平性嘅問題。 明白，明白。 咁所以好睇成個整體嘅配套。 好。 咁係如果你話好似頭先講我打咗針嘅就萬一爆發可以翻學，有啲未能夠打到針whatever 啦，咁佢就唔可能喺新一波疫情裏面佢翻唔到學。咁呢個安排就好睇究竟會教育局點樣妥善安排啦。 好，唔該曬你，梁福厚沙田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長啦。剛才咧就提到即係青少年去打伏必泰究竟即係咪有用、係咪安全等等嘅問題啦。嗱，點解政府係批准降低呢個伏必泰疫苗嘅接種年齡咧？咁都係根據專家嘅意見咧，而專家咧亦都係根據一份咧啱啱刊登喺《新英倫醫學雜誌》嘅一個研究報告啦，就係2200多個12歲到15歲嘅青少年研究啊。一半人咧係接種咗伏必泰啦，一半人打安慰劑啦，打安慰劑即係冇打疫苗啦，咁但係就打咗支針落去啦。咁打安慰劑嗰啲咧有16人感染，打伏必泰咧就冇人感染。咁如果咁計翻條數咧，就係100%嘅保護率。咁另外咧就係剛才梁生咧，家長教師聯會嘅會長咧都提到，即係會唔會話濕疹啊等等係唔打得咧？咁嗱，根據專家嘅意見咧，如果一啲健康嘅青少年，佢就算係患濕疹、鼻敏感、哮喘、食物敏感咧，係可以打伏必泰嘅。嗱，我哋一陣咧就會有一位專家同我哋詳細去講呢個問題。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如果一个人，哇，你想话一个人反应好大，或者使唔使咁大反应啊？或者哇，佢个反应真系极度之大啊？咁我哋英文可以点讲咧？我哋可以用一个好常见嘅英文字，就系咧 to overreact， O-V-E-R-R-E-A-T， OK， react 就系对一件事有反应啦。to overreact 咧就系过度嘅反应 ，OK， 俾个例子你，喂，你唔使咁大反应，你可以话 you don't need to overreact， OK， 你系唔需要咧系过度地作出任何反应噶 ，OK。或者你可以话你过度反应都 OK 嘅，你可以话 it's okay to overreact。另外我哋仲有一个 expression 咧，系都几常用嘅，就系、是、to blow something out of proportion， 将一啲嘢吹到咧系完全系不符比例地大。to blow something out of proportion 呢个 expression 咧，亦都系值得学习嘅。OK，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政府就批准降低復必泰疫苗的接種年齡，12歲的都可以接種。這個就是基於外國的專家的研究，香港專家的認可，就認為復必泰12歲到15歲照樣可以接種，是有效而且安全的。不過剛才就聽到有些家長就比較擔心那個副作用的問題啦。電話裏面就有香港兒科醫學院院長謝詠儀醫生。謝詠儀醫生你好。 你好啊，你好。 系啊，不如答翻啦。刚才有位家长咧都听到，就比较担心咧，就系话而家细路仔好多时又鸡蛋敏感，又花生敏感，就唔知接唔接种得伏必泰，你点睇咧？ 其實呢啲食物敏感對小朋友嚟講係都冇問題嘅，打伏必泰，因為咧，除非個小朋友有啲好嚴重嘅急性過敏，即係話佢對啲敏感係可以口唇腫啊、脷腫啊、呼吸有困難啊、血壓低啊、飆汗啊咁嚴重嘅敏感之外咧，我哋都唔需要擔心。但如果有啲咁嘅情況咧，我哋建議咧家長帶個小朋友去我哋嘅兒科敏感科嘅同事做一啲測試，睇下會唔會對呢一個伏必泰嘅疫苗嘅或者佢嘅成分嗰度有冇敏感，然後先至即係決定去打咯。但係正式嚟講咧，伏必泰只有兩個情況係唔適宜打嘅，絕對唔適宜打，就係話佢個小朋友或者成人啦，曾經對呢一個藥物，即係呢個疫苗打第一針嘅時候，有頭先所講嘅嚴重嘅病徵啦，或者佢做咗測試。本身有個敏感的病歷史，做了測試之後發覺對這個疫苗或者它的成分是有嚴重的急性敏感呢，是不適宜打的。只有這兩類的青少年或者成年人都是情況，就是不應該打。如果一般的敏感，剛才有家長說濕疹啊、鼻敏感啊，那些情況穩定和是不需要擔心的。 什麼叫穩定呢？或者跟家長講清楚了，什麼叫穩定？ 剛才就是說他不是有發燒啊，有其他情況啦，還有就是我們說如果他有些敏感史，沒有剛才所說的嚴重急性敏感而需要做測試的話，他們一般是沒有問題的。 咁有好多小朋友可能而家讲緊都係12岁以上先有得打啦，咁但係即係有好多青少年可能间唔中有啲伤风感冒啊，头晕身庆啊，咁即家长都好紧张㗎，咁嗰啲係咪适宜去接种呢，定係唞下先呢？ 佢哋咧其實就係可以打針，不過唔喺嗰一刻度打。我哋希望咧個小朋友傷風感冒發燒啊、腸胃炎之後穩定咗，譬如個零兩禮拜之後先去接種咯。 有啲人，我諗大家都喺身邊朋友都會間唔中聽到咧，就係好多人會覺得睇嚟咧呢一個疫症咧，即係呢個新冠肺炎咧，都係影響老人家多啲嘅。你見到過身嘅好多時都係啲老人家多啲嘅，青少年可能個病情較輕嘅。唔使咁緊張啦，咁點睇呢啲講法？ 其實都唔係完全即係正確嘅，因為咧我哋喺舊年一月至到今年嚟講咧，我五月尾啦，我哋有900多个個案啦。其實我哋曾經都有啲嚴重個案嘅，有三個都十分之嚴重，住咗好耐醫院，包括其中一個咧要住即係深切治療部多兩個星期嘅。咁所以雖然話一般嚟講，小朋友、青少年個病情唔嚴重，但我哋點都唔想有任何一個嚴重嘅個案發生，甚至會死亡嘅個案咯。咁另外，如果青少年或者兒童染到嘅時候咧，佢有機會傳染俾屋裏邊嘅老人家，或者屋企裏邊有慢性疾病嘅屋企人，咁我哋都唔想發生咯。如果我哋可以提高埋青少年嗰個接種率嘅話咧，減低社區裏邊爆發咧，咁我哋希望咧就即係唔使咁容易又可以要關校啊，或者要即係要封閉一啲圖書館啊，或者小朋友嘅休憩嘅場所咯。咁其實即係我諗大家都知道，最近我哋都有個學生17歲都染到病啦。咁其實屋企裏邊都有其他嘅感染嘅個案，咁我哋梗係唔希望發生咯。 咁教育局咧就希望话每间学校都多啲人，包括师生都打疫苗之后咧，到一定嘅份额之后，咁以后咧就可以全面复课啦。咁你觉得通常嚟讲应该打到几多成先至系一个安全嘅水平，可以全校复课？ 我手上就冇一個科學嘅數據要打幾多成。其實成個如果成個社會嘅整體個接種率係高，我哋減少社區嘅感染，又即係冇辦法啦，家居又安全啦。其實入學校都係安全嘅話咧，社會回復一個正常嘅狀態，咁就真係可以繼續翻學咯。 嗯嗯。咁亦都有啲人擔心啦，見到嘅就係一啲研究報告都係咁講啦，就係話青少年咧打第二針嘅伏必泰之後咧，那個輕微副作用咧，好似發燒咁咧，係比成年人咧係多嘅，係比較普遍嘅。你掌握嘅資料係點咧？ 我掌握嘅資料都係咁講，咁但係其實呢一啲嘅反應咧，都唔係好持久性嘅嚇，同埋我哋都即係因為預咗都知道咧，我哋會喺打針之前咧，話俾家長聽，話俾個青少年聽，嗰日就多啲休息啦，唔好咁多課外活動啦，飲多啲水啦。如果譬如手臂痛啊，即係心口痛啊，都好常見嘅情況咧，我哋可以用毛巾即係冰敷嗰個針口啦。有需要嘅時候，如果發燒啊，或者真係好痛嘅時候咧，啲肌肉痛嘅都可以食一啲簡單嘅止痛藥。咁多休息，即係多飲水，正常生活，唞嗰兩日就 OK 噶啦。一般嚟講都冇問題嘅。 你見到譬如打伏必泰啦，或者同打其他即係學生時代每個人都打好多疫苗啦，嗰啲疫苗嘅副作用嚟講，個比較係點啊？係咪？即係我諗用呢樣嘢嚟比較，可能大家會理解少少。 但我哋好多時接種都係啲細路仔好細個時打嘅嚇，咁佢哋都有發燒、有唔舒服嘅情況。咁但係去到咁大嘅打針嘅機會就唔多嘅。咁、我諗可能都係講緊打嗰、那個HPV 啦，即係嗰個女仔打啦嚇嘅情況。佢哋嗰啲感染就即係嗰啲反應就冇咁多嘅。咁但係呢、這個其實。即係雖然有反應，但係嗰個情況都未至話好差。我哋睇翻外國文獻咧，都冇一個嚴重嘅疫苗之後嘅個案咯。 咁即係整體嚟講，始終就係、是接種疫苗嗰、那個即係、個風險係比較。即係低過大家唔中疫苗啦， 嚇！肯定嘅嚇。 我諗我哋一路聽緊咧，喺即係電台嘅聽眾又好，或者剛才嘅家長都好啦，對於各種嘅副作用咧，都係比較擔心嘅。有陣時啲家長自己都冇準備接種，或者都係猶豫緊嘅，咁又可能未必會俾啲細路仔接種啦。呢方面你點樣去？你認為政府可以做多啲乜嘢去講清楚一啲副作用嘅問題？ 我諗家長一定好緊張，特別係有敏感史嘅病病童嘅家長啦。咁但係我諗我哋其實兒科醫學院咧都喺度即係做緊一啲功夫，希望即係剔除大家對呢個疫苗嘅疑慮啦。我哋亦喺即係兒科醫學院裏邊咧，好短時間之內咧，我哋都會出一啲我哋叫 fact sheet， 即係單張即係唔係即係單張，我哋係電子化啦，係即係通知我哋嘅會員啊即係兒科醫生啊，同埋同業啦，護士啊咁樣，等我哋知道嗰個疫苗嘅更加認識嘅疫苗啦，同埋唔需要擔心嗰啲過敏嘅情況。如果有咩需要嘅時候咧，就可以揾我哋兒科嘅即係敏感科嘅醫生去做評估啦。咁其實咧喺即係嗰個伏必泰嗰個疫苗嚟講，其實打咗即係數以百萬計嘅疫苗嚟講咧，喺100万劑之入。內咧只係得11個情況係有敏感情況，而呢大概嘅敏感情況大部分都係輕微嘅，包括係出疹啊、或者係出啲風眼啊、沉麻疹啊等等。咁有時可能有啲嘴唇啊、塊面會腫，但係呢個嚴重嘅急性個案咧，係講緊100万個情況之後有5個嚇。咁而呢一啲情況咧，我哋都即係覺得咧，啲小朋友或者市民去打針，去我哋嘅啲接種中心打嘅時候咧，啲醫生同護士啲醫生已經有曬準備。如果呢一啲情況通常喺15分鐘之內發生咧，都可以即刻可以有即係緊急嘅治療咯。 明白，好，唔該曬謝詠儀醫生，香港兒科醫學院院長，唔該曬。咁大家有咩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1啦。一陣新聞之後咧，我哋都會繼續傾呢個話題，同埋咧，即係老人院接種率都係低嘅，又點解咧？大家都可以打電話嚟傾嘅。嗱，電話裏邊咧有黃先生，黃先生， 你好， 請講。 作為一個即係一個家長嘅角度啦，咁就覺得教育局嘅即係佢定嘅政策咧，就應該即係一個統一性，同埋要公平啲咯。譬如嗱，我。隔離間學校啲老師肯打啦，即打咗啦。咁 啲學生又打咗啦，我知中學啦，啲大部分啲學生都打咗啦。咁問題就我依家唔打，啲老師唔係好肯打，我啲學生又唔係好肯打。咁隔離嗰間咧就全日授課都得啦。咁我哋依間即係我個仔女讀依間咧就唔得，就可能半日都唔得，要 online 授課。咁我就唔公平咯，因為我覺得教育政策依樣嘢咧就應該有個統一性喺度。 等等，政府就會話安全問題喎。 嗱咁樣講嘅，嗱，如果講到安全問題咧，頭先你都提過專家，即係有位小姐都，唔知係你好似提過專家，香港專家參考咗英倫嗰份報告，打伏必泰十六歲以下，二千幾個細路仔啫，去測試啫喎。咁當然佢二千幾個都冇乜大嘅副作用，喂，二千幾個唔係好安心咯，令人你起碼都要十倍啦。系嘛？即系有翻二万几个。 通常啦，政府或者专家嘅讲法就系喺实际世界真系好多人打咗噶嘛，佢咪计嗰个十倍、一百倍都有，嗰个系安全。 咁你都要以年龄层嚟到即系划分。你而家话细路仔打嘛，即系你十六岁以下打嘛，咁你变咗你要令到啲家长有啲安心得噶嘛？嗱，反而嗱，我岔开咗少少话题，好快嘅啫，就希望政府喺外防输入嘅政策方面做好啲，例如系酒店嗰度最后一日去检查，我希望佢用一个抽血验抗体，这个比较高规格啲嘅。 好多谢阿黄生嘅意见啦，我哋听完新闻之后翻嚟会继续倾呢个话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啊，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新界的路面先啦。屯门公路元朗近住入境事务学院一带咧，仍然系非常多车嘅，因为之前嗰度附近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仲系繁忙啊。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入境事务学院去到加隆村段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如果行青山公路又点咧？青山公路青山湾段都系多车嘅，去元朗方向近入境事务学院至到小榄新村段都系交通繁忙。咁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龙尾去到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好啦，下节交通消息再会。 港金收市报17,42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4.1美元，卖出1,885.73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上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大榄段有意外，咁而家大嘅交通咧开始挤塞噶，车龙排到过咗加隆村，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大榄有意外，车龙排到过咗加隆村。咁而前少少咧，屯门公路去元朗介乎入境事务学院至到小榄嗰段咧，而家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因为较早前咧曾经有意外。而喺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近入境事务学院一段嘅交通咧，而家都系挤塞噶，龙尾就去到小榄。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茂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龙尾在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宜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交通大繁忙，龙尾在圣贤中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一段的车龙排到接近窝打路道。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咁而反方向出九龙咧，因为较早前曾经有意外，而家介乎和斜村至到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大埔仔村一段的龙尾就过咗亚公湾路。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

廣東省咧都成為咗都列明咗咧就係中風險嘅地區啦，咁就即係回港易就暫時停止啦。咁當時咧就引起好多人嘅關注啦，咁其中一個人關注就係前特首梁振英啦。咁特區政府當時嘅做法咧就係喺六個鐘頭之後咧就可以話係轉咗態啦。咁啊將嗰個中風險地區咧就由成個廣東省咧就去到得翻嗰等樓，即係有人染疫嗰等樓。咁但系咧个问题就系、是，一路再爆发嘅时候咧，就发觉咧唔系几妥，因为咧，你见到咧就当时政府咧就话跟翻咧就系卫健委嗰、那个中高风险嘅名单，咁但系大家睇睇下咧就发觉咧，其实全国即系国家卫健委嗰个中高风险嗰个名单咧，就嗰啲街区系好细嘅，划到啲小区里边嘅。 系 啦，咁仲有咧就系、是、大家都仲记得咧就系、是、盐田港咧都有几单无症状感染噶嘛，咁原来咧国家卫健委所划嘅中高风险地区咧就冇包括呢啲无症状感染嘅地方嘅，咁所以咧就有不少专家都听到啦，大家喺过去嘅一个星期里边啦都话，咦咁样其实唔系好妥，因为划到一条街一个小区咧。首先就是政府未必有能力咧去分辨那些人究竟是不是来自那个地方啦。再讲咧就是其实那个街区咁细咧，感染咗或者唔知道自己感染嘅人咧，可能喺条街度行嚟行去嘅话咧，你画到咁细嘅话，其实是防止唔到真系有可能有啲感染咗病毒嘅人咧，系嚟咗香港，又因为回港易咧，系唔使去隔离，咁所以有个漏洞喺度啦。嗱，咁所以政府咧就琴日开始咧就又有一个新嘅方式去断定呢、這个。中高風險的地區名單，就是除了國家衛健委的定義之外，它亦都根據其他的疫情通報去定自己的名單。簡單來說，現在那個風險地區的名單就由一個小區就去到一個區，即是比較大的區，例如廣州市現在就是荔灣區、海珠區、越秀區、番禺區、南沙區，這個區都唔能夠用個回港易翻香港嘅嚇，咁所以就個地區就大啲嘅，包括深圳鹽田區都係嘅嚇。 即係政府呢個回港易咧，可以見到真係都資訊都有少少混亂啊。譬如頭先聽到歐嘉倫你咁樣講，唔知收音機旁邊嘅朋友聽得明唔明？係、 哎、 不過我都明白政府嘅立場，真係唔易做嘅、 嗯。 你收緊又俾一啲 KOL 鬧，放鬆咧。咁真係好似今次，譬如呢次變種咧，有個説法話就係可能有啲外來嘅輸入個案走漏咗眼，而出現社區爆發。所以放鬆亦都唔得，即係緊又俾人鬧，鬆又都有危險。咁其實政府的確唔易做嘅呢、這個回港易嗰個政策，已經條線畫到去邊。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咧，即係當然我唔係專家啦，但係我會覺得呢啲咧就宜緊就不宜鬆，即係好似當初其實去到成個省咧，即係其實當然會去到。即系对好多嘅市民或者往来要探亲啊，会有不便。咁但系而家政府成日都话啦，即系防止疫情爆发最紧要嘛。咁永远都系安全至上。咁所以个区划得大啲，固然会带来不便，但系起码市民会放心啲咯。 咁、所以咧，而家咧回港易计划暂不适用嘅风险地区名单咧，广州市咧头先有讲咗啦，荔湾区。海珠區、越秀區、番禺區、南沙區，深圳市就係龍崗區、鹽田區，佛山市咧就禪城區、南海區、茂名市電白區，另外仲包括一啲佛山市嘅宿舍啊等等嘅。咁嗱，呢啲人咧就係按照回港易計劃咧，就係如果嚟香港之前14日逗留喺呢個名單上面，剛才所講嘅地區嘅香港居民咧，就不可以按照回港易計劃豁免強制檢疫入境香港噶啦，而係要14日家居檢疫噶啦。咁就即係比之前咧，之前係點咧？之前咧就係某條街啦，某個小區啦，咁個範圍就細好多。而家就唔係全廣東省，亦都唔係全廣州市，咁但係喺不少嘅區咧，都已經係有咁嘅即係已經劃為一個風險地區嘅名單啦。好，電話裏邊咧就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嘅，梁子超你好啊。 两位主持好。 系啊，咁新嘅呢个回港易嗰个划定风险地区嗰个措施，你而家睇系咪足够咧？ 我谂佢划定个风险地区咧，去到而家呢个阶段咧，或者系应该足够嘅，因为 而家佢哋嗰個內地嗰、那個，譬如你廣東省啊，無論係廣州或者係深圳嗰個疫情咧，其實都係似乎都係佢哋已經開始採取咗行動咧，有啲地方都見到過係已經喺個下降軌道咧。咁、變咗喺而家呢個階段咧，我諗佢係將嗰個區域去到一啲比較大嘅區咧。其實都是可以即係話係接受嘅，咁、但係有一樣嘢就係話係要考慮嘅咧，就係話呢啲咁嘅，譬如話豁免咗嘅人士，如果佢哋嚟自嘅地方係有啲變種病毒嘅傳播嗰陣時候咧，我哋如果係用家居檢疫係咪一個安全咧？呢、個可能政府係要諗啦，因為個家居檢疫喺香港嘅環境入邊咧。其實以往都不斷出過事嘅，有啲情況咧，甚至乎個病人翻到去嗰陣時就發咗病，感染咗屋企人，屋企人再感染咗朋友啊，最後發現都係出邊嗰個感染個案就先發現，而係其他個案先發現嘅，因為呢個係一個潛在走漏嘅風險啦。嗱，雖然今次嗰個嘅譬如英國首先發現嘅 Alpha 變種病毒咧。同深圳嗰個嘅事件係冇關啦，但由於你本身喺個廣州市咧，都仲有一個傳播力相當高嘅呢、個首先喺印度發現嘅 Delta 嘅，即係話嘅變種病毒傳播啦。其實嗰度佢都要即係、要睇睇，究竟如果真係話曾經去過啲區嘅翻嚟嗰啲係咪適合用家居檢疫呢？咁呢樣嘢我諗就話佢真係要決定嘅，因為雖然佢而家話係已經係有好多嘅措施係禁止啲人離境啊，同埋要係即係話檢測啦，即係話，但係一樣嘢咧就係呢啲措施咧係未必覆蓋到咧過去14日咧係曾經去過呢啲地方嘅人士嘅。咁因為如果佢係過去14日。是去過呢啲地方，而家唔喺廣州，或者已經翻咗嚟香港嗰啲咧，嗰啲仍然都可能會構成一個潛在嘅風險嘅。 我想問一下咧，其實而家譬如有回港二嘅朋友要翻香港，佢即係喺入境嘅時候咧，特區嘅檢疫嘅單位係咪可以知道佢哋有冇去過嘅咧？有冇辦法知道嘅？定係靠自己申報？ 而家就佢冇一啲好嘅。真係話嗰個真係話申報嘅一啲嘅渠道同埋一啲嘅即係話核實嘅渠道咧，就似乎係比較上咧係有一樣嘢佢都要再去睇睇可唔可以再進一步完善嘅。尤其是如果你第日真係雙向通關嗰陣時候咧，點樣能夠我哋釐定嗰啲風險區域？是能夠我哋能夠有一個好嘅申報系統，同埋係有一個好嘅核實系統，係防止有漏報嘅咧。即係無論係蓄意啊，或者唔小心咧，有漏報咧，其實可能構成一個傳播風險嘅。喺咁樣嚟講咧，就而家咁，你雖然話係變咗個擴大嘅區份啦，咁但係究竟有冇一啲機制入邊，俾佢譬如話翻嚟之前有冇一啲嘅申報咧？是申報嗰時候有冇啲提示俾佢哋，即係話係直情係問佢有冇去過嗰啲地區咧？咁同埋就話，如果問完之後有啲答咗嘅，我哋有冇一啲嘅警告，或者有啲核實嘅機制，係防止有人係即係蓄意或者唔小心漏報咧？咁呢啲其實暫時就仲未見到咯。 即係其實如果係咁，其實即係呢個回港二個方向就未必係我哋頭先所講咗區嘅大與小啊嗰個問題，反而就係係咪家居隔離啦，或者話就係佢有冇多一啲嘅申報去睇翻嗰個人究竟去過啲咩嘅地方咁樣係嘛？ 嗱，我諗區嗰個咧係一定係要決定，一定唔能夠用到咁細噶啦，一用到咁細咧，等於我哋冇辦法能夠喺一個申報系統同核實系統度可以。是即是话能够确定到的。咁而家是将佢扩大呢其实是有需要的。但是你只是自己扩大系统没有一个申报和核实系统呢你又不能够确保到是没有一个是不小心或者蓄意漏报呢咁仍然那个系统都是存在一个漏洞咯。 嗯。好啦嗱讲返呢几日喺香港出现嗰、那个Alpha 变种病毒即係嚟自英国嗰个变种病毒啦咁喺香港而家见到嘅係同深圳嗰个应该係冇关㗎嘛同盐田港嗰个係冇关㗎嘛。咁係咪代表住仲有啲漏洞我哋未发现 嗱、我諗因为今次嗰个变种病毒呢 係唔單止同鹽田嗰個係即係話係有嗰個基因排序相差都比較遠啦、 嗯。 就算同我哋以往發現嘅一啲嘅同樣嘅 Alpha 嘅變種病毒咧，都有譬如十個基以上嘅分別咧。咁、 嗯、 其實今次一定係一次新近嘅由一個輸入個案唔知過咗幾多重啦、 嗯， 然後令到我哋係有呢、这、一個即係源頭不明嘅一個 Alpha 變種病毒嘅個案啦。咁呢個一定係同輸入有問題有關㗎啦。咁、 啊、 而呢個輸入漏洞度呢，最有可能都係透過人嗰、那個就係傳人嘅漏洞啦、 嗯。 雖然我哋都唔能夠絕對排除呢，係譬如經過我哋啲碼頭啊，嗰啲嘅譬如我哋上船啊，嗰啲嘅一啲嘅再裝卸啊，或者係一個冷凍鏈。但係因為我哋發現呢個個案有啲冇啲明顯嘅喺呢方面嘅暴露因素啦。咁就話仍然都係要從嗰、那個即係話人傳人嗰個方向呢、 嗯、 我諗嗰個係主要啦。咁而家我哋譬如排除咗深圳之後呢，我哋其實陸續係要睇嘅就係話嗰啲即係話係會多啲人來往又有呢個 Alpha 變種病毒流行嘅地區。雖然全球入面呢係可能有超過100個國家有啲流行啦，但比較多人來往嘅呢可能都係譬如仍然係英國啊、印尼啊，同埋呢個即係話係最近嘅譬如話係台灣有爆發啦。而嗰個台灣嘅爆發由於都係新近呢，佢嗰個病毒呢應該都用係一個比較幾單一啦，一個即係高度同源嘅。如果我哋能夠係短期內攞到嗰度嘅譬如話嘅基因排序呢，同我哋嗰個比較呢，我哋可以會幫到呢，我哋究竟確立到究竟嗰個源頭啊會唔會同即係話係台灣嗰個爆發有關啦，定或者係同佢冇關嘅。呢、 嗯、 樣嘢可以幫我哋呢係縮窄嗰、那個譬如話我哋個源頭追溯嗰個範圍啦。因為我哋而家有啲茫無頭緒啦，因為呢三個個案呢一個家庭群組入面呢，似乎由而家嘅資料呢，其實睇佢哋雖然病毒量高，但一個比較好彩呢，佢哋係發病咗係冇幾耐呢，其實一係呢就係我哋檢測咗就係揾到，一係呢佢哋自己走咗去檢測啦，就冇一個診斷滯後呢，咁佢哋自己嗰個喺個社區繼發性嘅傳播呢，其實都仍然可能係一個可控同埋可追溯嘅範圍內嘅。但係一樣嘢就係話，因為個源頭不明呢，中間可能唔會經過得太多代，因為佢都係最近發生嘅啫。咁但係呢，你唔能夠排除呢傳播源同埋中間嘅傳播嘅一啲嘅個案呢，有機會有其他嘅擴散嘅分支。如果我哋唔能夠喺短期內呢能夠確立到佢嗰個鎖定呢個傳播鏈呢，我哋係比較係好困難呢去真係話肯定我哋能夠圍堵到嘅。當然啦，如果我哋好彩嘅好似上次咁，即係話佢本身入面呢係未真係話中間冇出現一啲個案呢係高度傳染性係滲透咗我哋嘅社區其他環節呢，咁你當然呢就係、是、可能我哋都仍然有機會避過嗰個一個大型嘅爆發啦。但我哋始終都唔能夠永遠都係望天打卦啦，博士幾好彩嘅，一定都而家階段都要盡量係希望能夠鎖定到個傳播。咁而家最緊要我諗就係除咗我哋發現嘅任何一個個案咧，我哋一定係要雙向追蹤啦。尤其是對於一啲呢啲個案咧，過去嗰14日嘅行動軌跡咧，我哋最好追去一啲嘅密切嘅接觸者咧，唔好淨係做個病毒嘅檢測啦，要做埋個抗體。如果個抗體都係即係話係陽性，就算個病毒係陰性咧，我哋都可能當佢一個即係可能嘅傳播嘅源咧，而係就佢哋嗰啲個案接觸者咧，都係要追蹤啦。咁而另一樣，我哋應該鼓勵喺社區入邊咧，嗰啲嘅有病徵嘅人，或者係咧曾經喺呢一個月內咧係由一啲有 Alpha 變種病毒地區嚟嘅人咧，其實都盡可能咧係盡早做檢測啦。如果我哋揾多咗個個案咧，係有機會比較容易鎖定個傳播鏈。但係當然，如果我哋見到係超過譬如話一個嘅又係好似冇直接接觸史嘅人喺個社區度發生咧，咁可能表示咧嗰個傳播已經開始咧係一個進一步擴散咧，我哋一定可能要盡早收緊個社交距離措施，同埋俾時間我哋咧盡快去截斷啲傳播鏈咧，係避免第五波出現。 而家嘅研究咧，對於 Alpha 呢種變種病毒嘅特質咧，有啲乜嘢可以歸納到個情況係點啊？ 嗱，我諗佢個 Alpha 嘅變種病毒咧，佢嗰個傳播性咧， 就是可能會比我哋而家嗰個即係話係以舊有品種咧，大約高五至七成到咧。佢、對嗰個病毒嗰個嚴重性咧，其實就應該冇乜特別嘅影響。不呢啲嗰個變種病毒咧，由於佢係令到嗰個病嗰、那個病毒咧，容易係從我嗰、那個我哋入邊 ACE2 嘅受體接嘅嗰個結合咧，佢似乎咧。是我哋以往啲細路仔冇咁容易受感染，而家連啲細路仔一樣都係容易受感染嘅。咁佢嗰個傳播風險咧，係由於佢個效率比較高咧，咁我哋都唔能夠係掉以輕心嘅。 因為新聞都有講過咧，而家幾個案件，佢哋之前都去過幾多唔同嘅地方啊、餐廳咁樣。咁其實即係佢傳染力係咪都比較高，同埋？有冇一個指標？如果譬如嗱，而家即係好彩，暫時冇見話多幾單源頭不明，會唔會有一個數字？可能呢一幾日或者一個禮拜，如果案件爆發得多，可能就係一個第五波爆發嘅先兆。會唔會有啲指標去俾市民一個參考？ 嗱，我諗我哋呢幾個個案咧，雖然佢病毒量高咧，但有個好彩嘅，因為佢哋咧似乎係冇一個診斷滯後。因為第一個個案咧，其實6月2日有病徵咧，佢跟住已經檢測到咧3月3日嘅你初步啦，4日確診啦。咁而佢嗰個媽咪咧，就係話佢雖然咧，我哋係佢冇病徵咧，但係同埋喺檢測度揾到同埋病毒量高啦，但佢5月30日個檢測都係陰性嘅社區度，咁都係新近發病嘅啫。咁而佢個家姐入面亦都係咧，4日開始係有病徵，嗰陣時已經係喺嗰個密切接觸者名單度啦。咁佢5日入面我哋已經譬如話已經係確診啦，即係話係初步確診啦。咁變咗咧。就話佢哋就話喺呢個發病之前嘅，如果係超過3日咧，嗰啲嘅活動咧，相對佢哋當時嘅傳播性應該就唔會特別高噶啦。咁只不過咧就係話嗰啲咁嘅活動咧，我哋唔能夠排除咧係有一個另外啲傳播源，亦都可能會產生擴散嘅。所以我哋一定都係要喺個行動軌跡度咧，係要進行檢測啦。如果我哋發現嘅個案係超過咗一啲同呢個冇接觸史嘅個案咧，譬如話有2個咧或者以上嘅呢啲冇接觸史嘅個案。咁就表示咧个社区传播开始都广泛啦，我哋嗰阵时就一定系要小心噶啦。 好，唔该晒你，梁子超，呼吸系统专科医生。咁梁子超嘅讲法就系、是，其实而家暂时睇嚟咧，嗰一个家庭嘅个案就未有进一步嘅爆发啦，未发现啦，最少咁希望唔只系好彩啦，而系真系冇啦。 系新闻归类为个人意见节目，庭上亦都播放有关节目片段，指出节目属讽刺性质。以誇張手法作表達，並沒有嚴肅討論事情，相信觀眾不會被誤導。本案的答辯人是通訊事務管理局，聆訊明日繼續。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下午本港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2度左右。另外，一道低壓槽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晚间渐转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及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屯门公路的意外，咁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较早前近大榄段的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交通比较繁忙。而家龙尾去到近豪景花园，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大榄段有意外，车龙排到近豪景花园。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的龙尾在学园街，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就只是排到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北角政府 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约道，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海富中心。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洛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咁而家彩虹交汇处一带咧，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噶。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嘅龙尾接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咁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一段嘅车龙就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嘅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在新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而家介乎入境事務學院至到小欖段都是車多，而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去屯門近入境事務學院一段的龍尾就近小秀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交通繁忙，龍尾城門隧道公路近美城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林錦公路加道里農場來回和昂船洲大橋落車去長沙灣。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阿妈今日打咗十几次电话俾我，叫我翻去食饭，但系我都开心噶。 虽然阿爷唔认得我哋，但都知道我哋锡佢噶，因为我哋成日陪佢咯。 多了解、多关怀认知障碍症患者，上社会福利署网页睇下全城认知无障碍大行动嘅资料啦。 仲可以参加有关课程，登记做认知友善好友添。 生活里面有好多大大小小嘅哲学，等待我哋去发掘。无论是几时，我哋都可以在别人的人生哲学里面有所领悟。 佢嘅乜都有金句是： 大家好，我是纪文凤 Leonie， 我的金句咧系见好就收。 逢星期六晚上10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鹤鸣。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黄鹤鸣啊，我哋一路都好关心即疫苗嘅接种率啦。咁其中咧，过去几日咧，不同嘅局长咧都走出嚟讲，我就有。兩部分的一啲接種率咧，係特別係惹人關注啦，因為咧，即係譬如教師同埋安老院嘅院友等等咧，都係一啲相對地，因為即係高危啊，或者係接觸得多不同嘅人啊，咁可能咧，即係大家都期望佢哋應該係會疫苗嘅接種率係高啲嘅。嗱，點知咧，就係嗱，剛才我哋五六點就講過教師嗰個數字啦，就係18%左右啦，比起全港嘅平均嘅。23%仲要低，而院舍嘅院友咧就更加低，系3%啫。系嗱，呢个数字咧就即系阿劳工及福利局长罗志光咧喺网志度发表嘅，就系头10间院舍嘅外展接种嘅院舍啊，10间里边咧1200人咧，到最后就得21人系打咗针嘅啫，真系几少啊！ 即系。罗志光咧，佢就似乎唔系好满意嗰、那个即系打疫苗嘅比率啦。佢就用其他国家加拿大啊、英国去比较。咁但系其实之前都讲过，我哋不能够单凭从其他国家嗰个数字去比，因为每个国家佢哋嗰个嘅市民人民对接受疫苗嗰个嘅态度唔同，佢哋对政府嘅信心程度亦都唔同。 今次 同埋嗰個就算嗰個疫情咧，你見到即係西方國家咧，有好多人咧都係死喺安老院嘅。 係， 譬如有啲國家係個比例係去到一半咁滯。咁所以咧，即係你見到佢哋就算即係打針嗰個策略咧，其實係安老院優先嘅，打俾同佢哋打先添嘅。 係啊，即係因為所以就係佢哋因為多呢啲爆發。咁自然即係市民啊，或者院友就驚，咁啊變咗可能都唔理得咁多啦，打咗先。但香港好好彩，暫時我哋未見到話，起碼冇一啲所謂院社暫時嘅新一波爆發啦。 之前都有嘅， 之前都有 都有十幾二十人，每一波都有。 係，但係而家叫做好彩，就暫時未有再發生啦。咁同埋因為其實都係嗰個問題，都講過好幾次，政府就開壞咗個頭。佢喺呢個疫苗接種出現好多一啲所謂死亡啊，或者一啲嘅出現相關醫療事故嗰個信息嘅即係發布咧，即係好混亂啊，唔夠透明。咁啊，開壞咗個頭，令到市民或者院友有個擔心。咁呢個擔心，你一開頭有個擔心嘅話咧，你要釋除個疑慮咧，就一定係困難噶啦。咁變咗呢個係冇得怪院友，咁佢真係擔心。咁特別係大家都知道呢啲嘅疫苗都講過係對有長期病患啊，或者係上咗年紀嘅人咧，可能係要小心啲。咁 但係而家新嘅講法咧，根據一啲專家嘅講法咧，喺外國真係實地打咗幾億劑之後，或者幾千萬劑之後啦，就發現譬如頭先講緊喺外國嘅安老院打完咧，又唔覺話有一啲乜嘢嘅真係好嚴重嘅死亡個案啊嘛。咁而家就開始講緊啦，究竟係咪香港嗰啲醫生或者係醫管局俾嗰個指引咧？是太過保守呢，或者是即係太過強調啲副作用呢，其實冇咁犀利呢。而家我諗即係開始就係講緊呢啲嘢啦。咁羅志剛都話要調整策略喎，咁希望增加院友同員工嘅注射率。咁就話否則呢，院舍嘅探訪安排呀，以後出外活動呢，可能放寬無期咁話添。 究竟嗰個指引係咪真係太緊或者太寬？嗱，呢個坦白講就要由翻醫學嘅專家去制定，去睇一審視啦。咁就但係的而且確，如果而家嘅指引係緊嘅話咧，咁從醫生角度，咁佢有責任跟翻指引啊嘛。咁如果指引話係某一啲嘅情形係唔適宜打，咁佢一定唔可能話夾硬為咗所謂谷針而叫個院友去打嘅。咁当然呢个可能会连带间接亦都影响嗰个所谓接种率系低。咁当然如果发现呢一个指引系真系不必要地紧，根本冇必要去到咁紧嘅。咁当然如果有空间去调整去放宽，咁当然放宽亦都合理。但系即系最紧要一样嘢都系以院友嗰个安全为先啦，即系唔好话为咗交数而去放宽，而要院友去治一啲不必要嘅风险。 即系点解话系咪？即醫生的判斷可能偏向穩陣呢，就是因為呢，即根據羅志光引述的數字，那十間的院舍1200人在裏面，其實願意想打的都是只有240人，但是經醫生評估之後真的打了的只剩21個，即你計到的就是醫生評估之後有九成都是說他不打得，咁醫生就話係根據醫管局嘅指引。好啦，咁我哋一陣就揾醫生傾傾啦。而電話裏面呢，我哋就有安老事務委員會委員、院舍行政總監李輝。李輝你好。 係你好啊。 係啊，首先想問一下呢，即係喺一啲安老院舍嘅員工呢，根據政府提供嘅數字，其實佢哋打咗嘅比率都係23%啦，都唔算高喎。點睇呢？點解會咁呢？ 是啊，確實都是數字是令人失望啦、因為我們這個行業呢都算是一個高危的行業。那為什麼當初疫苗抵港的時候首先考慮安老行業院舍，因為看到即外國的經驗呢，因為死亡最高的都是院舍嘛。 是。 那所以呢就最初是想第一陣是給院舍的。但是呢相反到目前為止，你睇翻啲數字咧，確實係呢一個咁高危嘅行業，偏偏咧嗰個注射率，無論係員工或者係長者，都係偏低嘅。 點解咧？嗱，員工點解咁低咧？你睇 嗱，員工嘅因素咧，好坦白講，如果係後生嗰啲護士啊，佢哋可能係啱結婚啊，或者係佢準備自己人生規劃裏邊係咪？想要 BB 啊，咁佢 當然佢就要等等啦。咁另一類嘅員工咧，其實就係呢個行業咧，我哋成日都講二老護老，佢哋即係前線嘅護理員啦，或者係樹務員咧，佢哋嘅年紀都相當大。咁出凡係年紀高嘅從業員咧，咁佢哋可能有一啲長期病患都唔定嘅，高血壓啦，或者係糖尿啊，咁佢又睇到哇，打咗之後有一啲嘅死亡個案，咁令到佢哋咧就卻步嘅，就睇定啲。咁大多數嘅員工咧，其實佢哋都唔係話唔打嘅喎，佢話我遲啲打，我睇定啲，即係有一種觀望嘅態度。咁呢兩種因素咧，就令到院舍嘅員工嘅接種率就低啦。 嗱，頭先話有啲係長期病患，可能佢想打，但係就十五十六啦。咁你所知，其實會唔會譬如一啲院舍喺呢啲有意打但又擔心嘅即係員工咧，可能喺打之前有一啲譬如醫療嘅意見啊，或者一啲嘅諮詢啊，係提供俾佢哋，定係都係你如果擔心你自己揾醫生啦咁樣嘅。 如果係我哋自己機構同埋集團咧，有好多嘅員工咧就話。如果我打我想先去做一个身体检查，咁我哋呢就会搵注册医生呢就帮佢先开啲方去化验所去验一验血觉得冇问题啦，咁呢佢哋就会放心去打囉，有呢个安排。 即係如果有提供呢啲嘅諮詢或者檢查，係其實係可以帮到或者鼓励到有心想打嘅人係更加愿意去打嘅，其实係咪？ 冇错。如果你话系注册医生俾一啲专业嘅意见咧，咁佢哋又觉得个心定啲啦。因为我亦都去化验所抽咗血验咗，原来我啲血液啊，无论胆固醇啊各方面啊，我都系正即系 OK 嘅，咁佢咪乐意去接注射咯。 咁另外就係見到院友方面啦，就首批參與嘅外展接種嘅院舍呢，即係加加埋埋得嗰21人真係打咗啦。你自己睇又點解呢？係咪好多即係啲子女都唔贊成啲老人家打定係點？ 呢度嘅情況呢，我講返或者我哋自己機構嘅一啲實情啦。咁其中嘅院舍呢，就屋企人已經係簽咗同意去打伏必泰嘅，咁我个老人家自己亦都愿意嘅，但系咧就外展医生上到嚟院舍同佢再注射前嘅评估，咁佢就评估之后咧就话佢唔适合打，咁咧就结果咧就离开咗院舍，咁科兴嘅咧就亦都有同意打嘅屋企人，咁就。准备安排紧下个礼拜，咁如果下个礼拜嚟之前再评估咧，又会唔会有变化咧？咁即系实质上咧，如果你话本身屋企人同意嘅数字亦都唔高，再加上俾医生评估之后咧，又话佢唔适宜打，咁呢一个咁样嘅情况咧，就令到嗰间院舍咧而家系零注射啊！咁系唔理想咯。 咁屋企人系唔同意咧？你见到你话都同意嘅比率都唔系高啦，大概系几多啊？有几多屋企人系同意噶？ 屋企人同意 嘅。你嗰间你知嘅嗰间吓？ 其实个比率都系得几个 percent 嘅啫。 系。 咁而几个 percent 再上到即系专业嘅意见嘅外展队上到嚟，觉得佢唔适合嘅，咁你连嗰几个 percent 都冇埋咯。 咁或者就仲系唔同意嗰啲家属，其实系咪都系嗰个问题？都系担心话，喂，佢可能本身有长期病患，打完会唔会有副作用？其实都系同员工嗰个担心都系类似，系嘛？其实佢哋唔想打，唔想佢个屋企人打嘅原因。 冇错。因为喺最初嘅时候咧，就睇到一啲注射后嘅一啲负面嘅新闻啦，咁令到佢哋却步嘅。呢个系一个实情，令到院舍嘅员工或者系长者却步嘅最主要嘅原因。 而家话政府啊，罗志光就话想调整策略啦。你自己有冇啲咩意见？即系由管理嘅角度出发，政府可以点做，令到多啲人想打疫苗？ 其實咧，成個社福界咧，特別係即係安老行業咧，我自己覺得咧，就因為都係屬於一個高危嘅行業。如果你話長者喺注射嗰方面咧，佢個身體狀況評估之後唔係咁適宜打咧，咁我哋都尊重翻個嗰個專業嘅意見嘅。但係作為員工，我哋係需要保護。我哋照顾个长者嘅个接种率低个覆盖率低呢其实真係唔理想嘅。咁大家都係觉得係需要打而处于一种观望。咁呢种观望係去到咩时候先觉得自己係适合呢咁当然近期嘅抽楼啦一啲奖励啦咁確实你又睇到啲数字呢佢係多咗人报名去打针噶喎，咁我哋嘅业界都有讨论过，我哋点可以鼓励到我哋啲员工去注射咧？咁 有个讲法就系话，而家冇注射嘅，反而去日即系个礼拜去检去测试嗰啲咧，就反而有200蚊津贴啊嘛，注射咗反而冇啊嘛，呢样嘢会唔会系令到好多人觉得咁我宁愿继续去检测啦？会唔会咁啊？ 呢个系一个因素嚟噶，其实我真系好唔明白政府点解，即系我哋觉得系因小失大，因为我哋一定要冇任何嘅决策都要考虑一啲最低层市民嘅心态啊，因为佢咧15轮嘅嗰个检测咧，佢已经即系攞到。虽然是200蚊，但是对于他来讲，他是一些额外的，可以增加他自己可能是。 咁但系嗰阵时系希望你哋就算翻紧工啊，或者系攞假啊，或者少咗人工啊，都可以去做检测啊嘛。咁而家你系咪觉得要点样改先好啊？ 应该打咗针嘅人咧，因为佢唔需要检测，所以咧就政府就觉得你已经打咗两针啦，你唔需要交通费啦咁样。咁其實打咗針嘅呢一班人，我覺得更加應該要俾翻一啲津貼佢，令到佢即係嗰個注射率更加即係踴躍啲啊，而唔係話哦，你唔需要去做強檢啦，所以我唔俾交通費你。咁呢樣嘢咧，我覺得政府係因小失大啦。 明白，好，唔該曬李輝，李輝係安老事務委員會委員、院舍嘅行政總監啊，黃學明啊，一聽咁講咧，我又發現。咁又另一個問題咯，如果你話打咗嘅院舍員工又有津貼嘅話，咁其他人打咗係咪要有現金咧？即係又好複雜啊！呢個問題。 我諗頭先都講得好好，就係即係政府係有時啊太度縮啦，因小失大。即係而家你係希望多啲人打嘛，但係你造成一個局面係打咗我少咗嗰200蚊津貼咧，咁啊本身啲人已經唔係太大信心啦，即係15、16之間。你一啲咁样不必要嘅举措，变咗更加将佢拉近去唔想打嗰边咯。咁同埋其实都系嗰个问题啦，即系其实如果喺度提供一条龙，上个礼拜都有讲一条龙嘅，俾想打但系15、16嘅人，俾一啲免费嘅或者政府资助嘅身体检查，甚至去打完之后，可能都有一段时间有乜事可以即刻揾到医生去求助嘅。咁市民知道可以打前打后都有一条龙嘅。醫生可以到位去幫助他哋攞到意見嘅，咁佢又放心，可以無形中令到佢可以放心啲。 好，大家有啲咩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裏邊咧有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儀，馬仲儀你好啊， 你好主持人。 係啦，有關即係安老院舍接種嗰個比率好低啦，咁嗱你都係有參與過呢啲外展接種嘅，咁你見到嘅情況係點咧？點解咁多人係醫生會認為係唔適宜打針嘅咧？ 首先呢我諗要澄清返一點嘅。首先呢其實願意同埋有興趣打嘅人呢都已經係好少㗎啦。如果根據返即係啦社署即係政府嗰個人口普查啦，大約有30000多人就住喺私營院舍啦。咁而社署旗下嘅啲津助院舍啊、買位啊、津助院舍嘅自負盈虧位都有30000多。咁我諗應該香港都有成10000人以上係住喺嗰、那個安老院舍，但其實就算如羅局長講，其實有興趣打的人都是幾千個，其實那個數目已經很低。咁樣就我自己即係都有，其實首先講翻即係我哋對呢啲有興趣打的 市即長者啦，或者即院舍住宿嘅人士，即有冇話即提供一啲便利俾佢哋容易打咧？咁其實係有嘅，即譬如話即係嗰個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咧，都火拍咗即係當區嘅即係譬如老人科外展嘅團隊啦，包括醫生護士咧，我哋又專程咧上門去嗰個院舍度，即係睇下嗰個院友合唔合適啦，咁、那個環境合唔合適啦，咁樣就亦都如果佢哋真係合適嘅，我哋就再覓一日咧，我哋又係派曬醫生護士團隊咧去打，打完咧去觀察嗰段時間，我哋都會繼續喺度咁嘅，所以其實就都幾多功夫做嘅。咁、我哋即係我自己就即係都參與咗一個計劃啦，喺我自己工作區域。咁首先就我見到即係參與嘅安老院舍啦，或者當中嘅長者，佢哋啲家人幫佢哋報名有興趣打嘅數目真係唔係好多，真係好少咁樣。反而你話殘障院舍，譬如有啲都個數目都還有一啲，咁樣就即係跟住我哋醫生其實都係跟去翻上去睇啦。咁就即係咧，我其實就醫管局咧都即係定咗一個指引嘅，咁啊俾我哋咧用嚟咧作為評核嘅時候咧，邊啲長者係適合啊，邊唔適合？咁佢都簡單嘅，第一就即係譬如話嗰個長者嗰、那個即係活動能力同埋需要照顧，即係話我哋有幾虛弱咧。咁如果長者基本上都大部分時間都唔能夠即係步行，都要坐輪椅多啊，有好多自身體情況都要人照顧，咁都可能已經係唔係咁適合打㗎啦。喺個指引之下，咁或者嗰個長者係85歲以上，又再加上有多種長期病患啦。咁同埋或者如果個長者自己係有一個認知障礙，咁而佢家人又揾唔到佢，又或者都佢哋唔願意嘅，都冇可能啦。咁樣或者身體狀況唔穩定，咁其實你睇翻呢幾個因素咧，基本上我先講85歲以上，再加上有長期病，即係幾樣長期病患嘅。我諗相信其實而家住喺安老院舍有一半以上或者更多都係咁樣，咁樣你話跟住再要話要幾多要人照顧嘅都好多，咁所以我跟翻呢幾個指引咧，其實有興趣而適合打嘅人真係即係少之又少咯。咁 咁係咪醫管局嗰個指引太過穩陣咧？如果咁講，因為嗱外國嗰啲係八九成打咗噶嘛，安老院人哋都安老院。 嗱我諗咁講嘅，大家第一兩笪地方都有啲唔同啦。咁即係喺外國咧，就我都的而且確我都有去嘗試睇下啲歐美嘅，即係有冇話俾一啲咁清晰嘅指引咧。咁我就喺一啲公眾嘅網站，我就冇睇到啲指引嘅。不過你話佢私底下有冇俾醫院裡面嘅人或者接種幫手接種疫苗嘅人，我就唔清楚啦。咁但係的而且確喺譬如英國嚟講咧，佢對於體弱嘅長者打疫苗呢樣嘢咧，佢哋係即係個態度係比較開放啲嘅，因為可能佢哋真係之前幾波咧。都是有很多安老院舍是中招啦，很多长者就离世。咁当然啦，他们有些长者啊和家人都比香港那些就踊跃很多。咁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再商讨的，因为其实那个指引可以再看看怎样商讨啦，如果真的想打多一些。另外都最緊要係咁啲屋企人想俾啲長者打先嘅，因為而家即係屋企人根本都冇好多都唔係好想俾啲長者打，咁因為長者係好被動嘅。咁我諗原因有幾個嘅，即係我哋香港同外國啲唔一樣啦。喺外國可能嗰個國家選取咗打一個科技一個平台一個科技平台嘅嗰種類型嘅疫苗，咁就係我種咁解釋啊，成個過程容易啲。但係香港就有兩個。分別有不同嘅，即係嗰個種類嘅疫苗都幾不同。咁坊間而家有好多傳言，又如話譬如嗱，即係譬如好似復必泰疫苗係，即係喺歐美國家係比較多長者接種嘅數據嘅，尤其是喺以色列啊、美國啊或者英國。咁但係咧，坊間有好多傳言話，哇唔得啊，打復必泰咧，嗰個反應好犀利㗎，啲長者未必受得住。咁就算我哋而家係直情係想去幫佢打，都有好多人唔願意。 馬仲爺，咁呢個誤解，我哋不如七點半翻嚟再傾啊，一陣再同馬仲爺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一宗本地感染，患者系涉及变种病毒女学生嘅姐姐，同样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 理工大学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雄话：，暂时未知最先确诊嘅女学生感染源头，又认为今次堵截传播链嘅难度较上次外佣群组大。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估计，涉及有输入个案走漏入社区，建议当局为近期从高风险地区抵港并完成检疫人士检验抗体和再做检测。警方拘捕一名28岁男子，他涉嫌管有伪造身份证、管有制造虚假文书的设备及管有他人身份证等，正被扣查。警方根据线报，昨日下午搜查黄大仙宁远街一个单位，检获24张怀疑假的香港身份证和半制成品，12张香港身份证、18张回乡证、11张银行提款卡、18张信用卡、2部电脑、1部打印机，亦都检获少量怀疑冰毒。澳门卫生局局长罗奕龙表示，因应广东省的防疫措施，澳门不排除会进行全民核酸检测，已经开始做人力调动预案，若果有需要，最紧急时可设30个采样点，24小时运作，4日内完成全民检测。澳门由凌晨开始要求14日到过广州和佛山，已经进入澳门的人士必须到3间医院进行核酸检测，到傍晚6点前的大约1小时，已经有约5000人完成核酸检测，暂时未有阳性报告。至于由明日10点起往来广东和澳门，需要出示48小时内核酸检测。当局表示，已经即时安排3000几名跨境学生和教职人员在今晚9点前到指定地点完成一次检测，以免影响他们在未来两日正常上学。深圳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市卫健委表示，患者是盐田港工人，5月以来的疫情，深圳市累计16宗确诊个案都属于盐田国际货柜传播，都属于盐田国际货轮传播链，形容深圳的疫情基本可控。深圳市卫健委副主任常巨平说，这名45岁盐田港工人居住在龙岗，是早前确诊病人的密切接触者。他又说，深圳的疫情属于管控范围内的个案，所有病例都是管控的重点人群，没有超出传播链，而早前发现的15宗个案都是变异病毒，源头明确，均属境外输入关联的病例，但不排除再有零星个案，会继续强化防疫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及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元朗公路嘅交通啦。之前咧应该系屯门公路吓，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咁近住大榄段咧就曾经有意外事故嘅，咁较早前就比较挤塞，而家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噶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之前近住大榄段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场，咁只系多车少少。隧道方面咧，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后少少，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嘅龙尾喺佛光街桥底，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仲系繁忙嘅，窝打路道嘅龙尾排到太子道西，龙翔道嘅龙尾近摩士公园，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喺呢个九龙入口嚟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咁啊观塘入口嘅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嘅，都仲系多车嘅。港岛咧，中环嘅红棉路上山近住爱都大厦一带就多车，龙尾排翻落去下角道。新界方面， 咁啊，而家咧呢个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去元朗近住黄金海岸一带都系多车嘅，主要咧系因为呢个屯门公路近住大榄段之前因为有意外，咁啊变咗多咗车行呢个青山公路。咁所以而家青山公路去元朗近住黄金海岸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嘅。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咁啊由市中心啦一路去到美林村段咧，亦都系多车。西贡嗰边啦，西贡公路去西贡近住北港至白沙湾段，亦都系比较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咧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噶，咁啊司机咧需要时刻留意，避免意外发生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医管局员工咧，系咪都话要去打针啊？意欲如何咧？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医生， 疫苗接种系非常之重要。好多地区就算你嘅防疫做得好好，只要你有个病毒入咗去咧，可以扩散得好快。我哋嘅同事咧都积极鼓励佢哋打针嘅。咁一路以嚟咧，反应都唔错嘅，都超过三成多嘅同事咧打针。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攞咗公共交通费用补贴未啊？ 系，又到十六号可以攞上个月嘅补贴啦。 补贴有效期系三个月，仲有啊，直到今年年底，只要每个月嘅公共交通开支超过200蚊就有得攞，上限仲加到500蚊。 知道啦，补贴喺港铁站、指定公共运输交汇处同码头嘅补贴领取站、指定便利店同超市，或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都攞到啊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鹤鸣。 好，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刚才我哋同香港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倾紧嘅，马仲仪你好啊。系马仲仪，系嗱，啱啱讲到咧，即系喺医管局咧有俾医生嗰个评估指引啦。因为我哋倾紧嘅就系点解香港嗰个院舍接种率咁低咧？咁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本来想接种嘅人已经少，跟住医生再睇一睇，根据医管局嗰个指引咧，就更加筛走更多啦。咁你睇嘅系咪嗱？罗志光就话要调整策略，你睇系咪医管局个指引都要改咧？ 首先我又要公平咁讲，其实真系本身咧都唔系好多，医管局只系再，因为本身上嚟打嘅人咧，都本身体质比较系，即系屋企人放心佢打嘅，都比较 OK 啲噶啦。咁医管局睇咗之后再调走嘅咧，其实就少量，不过真系远即系。長者是比較少或者是願意打的，但是你好，我們再回去另一個，即是這個指引有沒有寬鬆一點的空間呢？那我自己覺得都是可以斟酌的，即譬如說當然病情穩定的絕對不可以啦，最近入過院啊，即都剛剛即好回當然是要看定一點啦，但你說如果身體即譬如長期即長期要坐輪椅的人照顧一些比較體弱的，那因為他譬如本身體弱，可能他以前中過風或者即一些情況譬如截肢，但是他最近的身體情況都比較穩定的，那很久沒入過院的，那是不是都可以考慮呢？這個是啦，那譬如他85歲都有幾個長期病患啦，真係，咁但係佢亦都係真係呢一年半載都好穩定喎，咁又係咪可以考慮呢？我覺得係可以有一啲商討嘅空間嘅。咁我諗亦都係因為而家咧都係我哋去做呢個復必泰，去呢個疫苗接種嘅初期，我哋一個人得啲復必泰，我哋去嗰個院舍嗰度。咁因為可能初期大家都比較小心謹慎啦，咁因為院舍都希望我哋小心謹慎，佢都好擔心，因為打完我哋看完佢一個鐘，我哋走，咁院舍要照顧佢，可能我哋都擔心可能院舍都擔心佢哋照顧唔到一位長者，所以大家都係比較謹慎嘅方向咯。 咁你剛才講到就係其實本來已經唔願意接種嘅人已經好多啦。嗰方面又點樣去？即係政府又可以做啲乜嘢咧？佢哋嗰方面嗰個策略又可以點調整 咧？而家咧，我自己嘅感覺咧，就係其實咧，都係咧，好軟性地咧，就將個信息俾屋企人啊，我哋有呢個計劃啦，上嚟幫你打啦，你哋有興趣就打啦。 咁呢個咧都好似同以往咧個流感接種疫苗都一樣，咁都係好軟性嘅。你哋中意就打啦，我哋幫你。咁唔會話即係都嗰、那個誒。那個宣傳咧，那個力度真係唔係好夠嘅，可能大家始終都係比較軟弱，就即係長者又比較擔心啦。我諗同埋有時咧，都有一啲屋企人會覺得，唉，都咁耐啦，都冇得探，又冇得出去，唉，都困在咁耐啦，都唔爭在耐啲啦。咁佢困住喺度都好安全啦。咁你哋啲出街嘅人就打啦，我哋呢啲人就唔冇得探，咪冇得探咯。咁可能真係困得太耐啦，包括長者同埋家人嗰相隔太耐啦，大家都好麻木啦。咁亦都係應該呢要有一個適時嘅調整囉，即係俾大家多啲誘因啊，你探咗真係長者可以有返多少少户外活動啊，相見家人啊，各樣嘢囉。 哦，即係其實而家應該即係打咗疫苗嘅應該探訪方面可以鬆翻啲啦，而家就未有啦。 我自己個人認為，如果譬如話我個院舍啦，佢嗰個接種疫苗嘅即係嗰個即係覆蓋率都幾高啦，我院舍亦都係即係冇一個爆發啦，咁樣咧，即係可能會唔會個探訪啊，同埋探訪者可以喺院舍逗留嘅時間啦、啊，同埋同嗰長者相處時間可唔可以再長啲咧？嗱，而家雖然話都係開放探訪，但係咧又係要啲即係探訪者又要做測試啊各樣。你都知道啦，好多長者都係佢哋嘅老伴去探訪佢哋，其實老人家你要去做咩測試啊，又要帶啲，其實好辛苦。同埋就算嚟探咧，好多安老院舍都係好有規。即係規則話啊，你唔可以同佢太親密啊，你唔可以喂佢食飯啊，你只係擺低啲嘢，你只係同佢傾幾句偈。咁但係咧，以往咧呢啲幫手，其實呢啲探訪者咧都有幫手一齊照顧個長者嘅。咁其實呢啲都係好重要咯。 其實嗱。除了院舍，我想即係廣泛啲講啦。頭先我哋節目之前都有講，其實譬如教育界以至院舍嘅員工，其實成個香港普遍即係接種嘅比率都仲係叫偏低，或者信心都唔夠。你覺得係邊一個問題出現咗咧？或者政府又喺資訊或者各方面係咪有啲嘢係可以再做多啲咧？其實 我諗個問題即係喺個疫苗推。講我計劃嘅好初期咧，就出現咗咁。講真一句，而家有啲地方或者未必又可以補救得到啦。我諗事實上即係好坦白講，政府一定啦。正如教授講，你一個公開、公平同埋透明嘅資訊啦，即係同埋政府應該亦都係主動去即係去澄清一啲謠言啦。例如我都知道某一啲群組咧，就經常都會傳譬如話打咗個伏必泰疫苗會引致好多慢性疾病或者啲退化性疾病，其實又唔係好有科學根據，但係好似傳嚟傳去都傳唔完啦。咁我覺得都可以。政府可以再主動啲去去解釋呢啲傳聞唔啱咯。 好，唔該曬馬仲怡，唔該曬，係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怡。我哋聽一聽聽眾嘅電話，電話裏邊有唐女士，唐女士， 你好啊， 請講。 你聽唔聽得清楚？ 聽到，聽到，請講。 我想講幾點啦，因為我本身喺美國翻嚟。咁我上个礼拜系隔离完噶啦，咁我翻嚟其实最有一个好大目的系想探我妈咪。佢喺伦院咧就佢96岁吓，咁我就一月嘅时候咧，我系中咗新冠，我自己好翻嘅。咁跟住我就打咗两支辉瑞咁样。咁关于探访嗰度咧，同埋讲一样嘢就系关于。老人家喺老人院咧接种嘅问题咧，其实一直以嚟咧，我都觉得身体唔好啊，或者太弱嗰啲咧，唔适合接种嘅。但系咧，其实嗰老人家嘅高危咧，唔系嚟自探访嗰啲人，因为探访系探访唔到，其实高危系嚟自啲员工。因为啲员工唔系会住喺嗰度24小时，佢哋会出去翻屋企接触好多人嘅。咁我觉得应该要。考慮一下啲員工係真係要，我唔可以話強制性，但係係應該要接種咯。除非嗰啲身體係真係醫生係話佢唔適合嘅嚇。咁另外咧探訪嗰度咧，政府成日叫人哋打疫苗，咁我已經打咗啦。咁政府成日叫人打疫苗，其實即係佢對疫苗有信心啦。但我打咗疫苗啦。我是核酸測試了陰性， 跟住過咗好多關，我由到步抵港，至到我聽日最後一個測試咧，係總共要測六次，次次都有爭聽日嗰次。我覺得是一個個邏輯嘅問題咯。 你探到你媽媽未啊？ 我探咗啦，禮拜五。咁我一出監我就去探佢啦。咁但係嗰個快速測老人院要求我WhatsApp 嗰、那個嗰、那個針卡啦，同埋嗰個當日嘅做嘅快速測試。咁嗰個快速測試咧，係我同事幫我買嘅，咁我未俾翻錢佢，咁我唔知道幾多錢。咁我做咗之後，咁我今日咧我又想去買啦。但系咧我係冇預期咧係咁貴嘅。咁老人院同我講話，嗱你用呢只啦，因為咧政府都係提議呢個嘅咁樣。咁我走去一間好大嘅藥房去買啦，係百幾蚊。我係有意外，我知道啲醫療嘢唔係平，但係咧。所以我明白點解我上個禮拜五咧入去老人院探嘅時候咧，我係見唔到有親屬去探人嘅。 係啊，好難噶，因為要打曬針又要測試噶，係啊。 係啊，同埋我覺得咧嗰、那個邏輯就係、是，其實可以打到針嘅人咧喺香港可以打到針嘅人咧百分比係大，係、高過咧打唔能夠唔適合打針嘅人。咁我覺得香港人嚇到即係被好多傳媒或者。对政府冇信心，吓到系唔识得冷静分析嘅事情。 明白。 其实如果身体系可以嘅 ，OK 嘅，可以打嘅咧，后生嗰啲打咗之后咧，其实老人院里面嘅老人家身体唔适合，咪唔好打咯。因为要大部分人打咗，咁咪有个屏障咯。 由出边由外边嘅人去保护里边体弱嘅人啦。唔该晒你，唐女士。咁唐女士都提出咗一个佢亲身嘅经历啦。咁几方面啦，仲有嘅就系、是。即其實打咗針嘅人咧，係咪可以即係活動範圍啊，各樣嘢可以鬆啲咧？咁其實都可以令到更多人咧係有一啲意欲去打針。 因為政府成日講嘅要有誘因啊嘛，咁呢啲其實就似乎就係一啲嘅位置可以俾到多一啲誘因，令到打咗嘅想探訪嘅市民、真係方便咗咁樣。但係似乎跟翻頭先聽眾嘅講法，似乎唔係打咗之後方便得幾多嘅喎。咁 都要你打咗先可以入去咧，但系仲要去檢測。 但系當然，當然呢個可能真系要有一個平衡嘅，即系不可能完全系冇檢測。但系你要有因，就系呢啲位置就要俾多啲有因人。 咁所以話就係、是，即係呢啲誘因未必話係要錢，又或者係真係要俾價你，而係喺生活上嘅多少少方便咧。點解即係而家都有成兩成人打曬針啦？咁但係其實，譬如我都打咗針嘅，但係。我發覺咧，我依幾日咧就冇帶張針紙出街，係因為咧過去一兩個月打完之後咧，你帶張針紙出街係冇意思嘅，係冇用嘅。其實 係，因為其實都係嗰個問題啦。最根本就係信心問題。你提供啲誘因咧，係一個便利。咁但係呢啲嘅誘因係一個便利，但係唔會係市民唔會因為呢啲嘅所謂誘因而令到佢冇信心變咗有信心嚇、即係譬如話，我打咗會有樓盤抽到嚇。當然可能有啲人真係願意咁去搏，但我冇信心就係冇信心㗎啦，唔會話因為我願意為咗層樓去搏㗎嘛、即係要對症下藥先至得。 好，嗱，我哋把握時間啦，轉個話題啦、關於國安教育嘅嗱，咁有一個善德基金會咧，喺四月底到五月中咧就訪問咗200多間，即係用問卷啦，訪問咗200多間中小學、幼稚園嘅，咁裏邊咧就。即係問到佢哋有關即係國安教育嘅各種嘅配套啊等等啦，咁有54%嘅學校就話已經準備好啦推行國安教育，咁有46%嘅就話仲未準備好嘅。嗱喺電話裏邊咧就有新界校長會主席邱少雄，邱少雄你好啊， 係你好主持。 嗱，關於呢一個嘅調查啦，你哋仲有啲乜嘢主要嘅發現啊？ 我想回應翻頭先你提嗰樣咧，因為咧雖然咧，我哋見到係嗰、那個大概係即係多過一半少少咧，係啲學校話準備好啦。但係其實如果你睇翻成件事咧，其實個國家安全教育呢一部分咧係二月度先至開始提出嘅。而到四月咧就有即係教育局有啲通函咧就俾學校啦。咁所以我哋4月28號咧開始做嗰個問卷咧，做到5月16啦。咁其實如果有一半以上咧，我覺得都幾理想喎。即係其實學校都係。即係非常之配合㗎啦。 即係兩個月到嘅時間就話自己準備好、啊 因為其實有一啲我諗之前學校咧都有一啲其他嘅科目或者內容咧都同佢相關嘅啊，咁所以咧佢出埋啲框架之後咧，我諗即係大家個信心都會大嘅。 嗯， 咁不過咧，我哋睇完嗰、那個即係個調查咧，咁我哋都有啲建議嘅，其中有一個建議咧，我諗大家都講好多嘅，就係咧我哋都建議喺嗰、那個中小學咧都增加一個中層主任的職位咧，專門就統籌呢、這個校內國家安全教育的推行啦，同埋咧係即係帶領個協作跨學科的協作。咁呢個咧我哋都覺得都重要㗎，其實都。 嗯，即係呢個人係負責啲具體嚟講係啲乜嘢咧？點樣協作法咧？ 嗱因為咧喺學校大家都知道啦，每一個科目咧都有佢哋即係獨特嘅科主任啦，即係佢哋負責自己科啦。但是因為國家安全教育咧，其實唔係淨係一科兩科嘅事，咁係咧牽涉到即係好多嘅科目啦。咁中間個協調工作咧，咁其實咧個工作都繁重嘅。咁而家我諗一般學校咧都會係副校長啦，或者係負責課程嘅教務主任咧去擔任呢個工作啦。咁如果可以有一個即係比較即係獨立啲嘅同事咧，係額外嘅同事咧可以帮手做呢一个工作咧，咁就比较理想咯。 嗯，咁你觉得即系而家其他嘅即系教师或者系副校长去兼任就唔够，系点解会咁谂咧？ 而家嘅副校长或者系负责教务嘅同事咧，其实本身已经好多嘢做，即系譬如咧新嗰、那个公民科啦。嗰、那個四個核心科目嘅改革啦，即係呢啲其實咧都需要一啲同事咧去幫手嘅。咁所以如果喺個統籌上面咧有一個額外嘅人手咧，我哋覺得就比較理想啲啦。 咁但係我想問就係、是，譬如你話要專職去教，但係師資方面其實有冇足夠嘅師嘅老師有咁嘅培訓係專職可以做呢一方面嘅統籌咧？其實有 個統籌嘅老師咧，其實咧佢唔係好需要咧，每一科佢都係即係專家嚟嘅，因為咧每一科自己有自己嘅即係科目嘅任教老師啦，同埋佢嘅科主任啦。佢主要就真係個課程嗰個配套啊，課程嗰個嘅架構安排上面咧去做一個統籌嘅。 另外都想問，另外都喺嗰個調查都有相當成數嘅受訪者話，即係未準備好。嗰啲未準備好嘅原因係主要係啲咩原因未準備好？ 我諗最大一個原因咧，就因為咧譬如部分嘅內容咧，其實我哋有涉獵到嘅。嗱，舉個例啦嚇，即係譬如話咧，講緊化學科，講緊咧有關於金屬或者啲稀有金屬咁樣。咁佢哋往往咧就喺即係喺教授嘅時候咧，都係喺個課題，即係佢哋以往唔會喺國家安全呢一個角度去出發嘅。咁所以咧嚟緊咧，佢哋可能咧就要思考一下咧。在这个方面呢去花啲心思去设计一啲嘅活动啦，或者一啲嘅教材啦。咁呢方面呢是相对呢佢哋是需要啲时间啦。咁有一啲科目呢就容易啲嘅，譬如中文科啦，佢哋呢对于个国家传统文化呢啲呢佢哋比较上容易配合嘅。我自己就教教电脑科嘅，即係资讯与资讯科技啦。咁咧，譬如喺個網絡安全，咁以前我哋教咧網絡安全咧，我哋梗係集中喺即係唔會俾人有啲黑客入侵啊等等呢啲啦。咁其實如果再提升個層面，就可能關於即係喺國家安全方面，就可能國家同國家之間嗰個嘅網絡安全啦，大家個關注啦。咁所以係要換一個角度去思考呢個問題咯。 即其实很多科目如果是要加一个国安的角度，可能老师在以前的训练或者往事教学方式都没有这个角度的，现在霎时间要加这个角度，可能他们在准备、啊、方面都未必知道怎样去处理，是吧？最主要的问题 是啊，是啊，所以呢即都好都多谢教育局的，他都开有些框架会放出来已经。咁另外呢他都安排一些教师培训啦，虽然呢啲教师专业培训咧，我哋唔会嫌多嘅，吓、啊，即系所以咧喺即系呢度，无论喺教材啊，或者喺嗰个教师专业培训咧， 我哋都建議咧佢會再多啲嚇。咁啊，等即係各個即係老師佢哋喺安排或者係佢哋編排嘅時候咧，會多啲嘅支援啦。 嗯，咁你覺得咧？譬如長遠嚟講，國民教育或者國安教育拼入國民教育獨立成科係咪會簡單啲咧？即係勉強咗咁多不同科嘅學校學老師之間嘅協調。 就算你話獨立成科咧，咁都唔會一科教曬嘅。即係我覺得嗱，即係因為其實真係每一科個跨學科個協作咧係緊要嘅，同埋每一科都有佢自己入面嘅元素咧係可以配合嘅。咁所以咧，我自己覺得喺我哋將呢個國安教育咧係可能運行咗一段時間之後，譬如。楊局長提到223全面推行咁樣，咁我哋再檢討咯。我覺得即係一個好嘅一個安排咧，就係即係經過一段時間，我哋再檢討，然後睇下下一步點做，然後再去安排下，即係整體嗰個安排會比較理想啲。 係啦，咁你哋嘅建議裏邊咧都提到就係幼稚園嘅解説同回應疑問要加強啦。你哋接到嘅有關幼稚園佢哋嘅關注係啲乜嘢？ 幼稚園啦，第一個關注咧，就因為佢冇一個課程框架喺即係出咗俾佢哋啦。而家出嘅都係中學同小學啦。 嗯， 咁所以幼稚園點樣推行嗰、那個即係國安教育咧？咁其實真係要喺呢方面要俾多啲資訊佢哋嘅。咁亦都要揾佢哋去傾啦。咁同埋咧我諗大家都會留意到咧，幼稚園嗰、那個。對於國家安全教育嗰個關注或者嗰個起點咧，佢哋會集中喺尊重他人嗰邊咧佔嘅，即係佔嘅比率比較多。咁呢個同即係唔同嘅年齡層啦，同佢哋嗰個關即係年齡層關注個教育開始嘅時候咧，係有唔同嘅。中小幼咧各有佢哋嗰個關注點嘅，其實。 嗯， 你覺得楊局長嗰個2223嗰個目標咧？大唔大信心可以達成？如果好多學校佢話真係未準備好，或者有冇空間？譬如如果真係未準備好，可能延遲多一兩個學年先推。你點睇咧？如果係 我自己咧覺得咧呢個目標咧係有機會達成到嘅嚇。咁不過咧都係要考慮一樣嘢，就係即係喺推行嘅時間咧，即係一路要做檢討咯。嗱，點解我有咁有信心咧？其實大家見到啦，我哋二月先推出嚟嘅，咁而家去到即係講緊幾個月時間咧，咁其實好多學校都已經開始即係都一路做緊嘢啦，咁啊亦都係做緊檢討啊，預備緊下一年個學年啦。雖然係急咗啲啊，咁但係咧我相信我哋香港嘅學校咧，或者香港嘅老師咧，其實咧佢哋個應變啊，或者係佢哋嗰個嘅。即係處理咧，應該係處理得到嘅。 好，明白，唔該曬你，邱少雄，新界校長會主席，唔該曬。啊，咁剛才就係新界校長會主席啦。咁邱少雄佢講到就係佢哋嘅基金會裏邊咧，一個關於訪問咗200多間中小學同幼稚園有關國安教育啦，有啲需要乜嘢啦，同埋新嘅一啲建議嘅。 即係有啲學校佢話唔知點教，未必準備好咧。我覺得係可以想像或者理解得到。譬如頭先講，譬如化學科點樣可以滲透呢個國安嘅成分，我都其實唔係好知道。我自己都係讀理科出身，即係自古即係不嬲讀開中學數理化，就數理化嘅嘢啦，唔會突然間將國家元素擺到落去噶嘛。即係數學嗰啲方程式點樣同國家有關？咁呢個可能 冇嘅。你物理學啊，關於原子彈啊，關於國防啊。化學啊，關於礦物啊，都係一啲資源嘅問題。 但係呢啲係同科學角度去諗噶嘛，即係 咁而家要加上一啲政治國安嘅角度。 咁一個科學理科訓練出嚟嘅老師點樣加入呢啲政治元素咧？的而且確霎時之間係有啲困難，同埋嗰個嘅教材咧，政府其實一路都要好清晰先得咯，即係好簡單。譬如上個禮拜啱六四，咁究竟六四究竟算唔算違反國安法？其實政府都冇一個清晰說法。咁政府都冇一個清晰說法，老師又點敢亂咁教咧？ 好，唔該曬黃學明。